一片一片，怎么评价？

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。哦哦，原来你真是个 bad boy， 我一直无心纵容，那却是你惹的祸。哦哦， bad boy bad boy，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。 bad boy bad boy， 我必须要离开，你是 bad boy bad boy。